放学喽，回家喽！今天真是黑色星期一呀、啊！ 黑色星期一？为什么？ 兰兰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早上睡过头，上学迟到了， 还有呢，上课没带书。 你们呀？哎，小明，你们今天有体育课吧？ 有啊，有两节体育课。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看你身上这么脏，就知道有体育课。 兰兰，我特别喜欢上体育课，你呢？你喜欢上什么课？ 我嘛，我喜欢上语文课，不喜欢上数学课。 切，我看你什么课都喜欢，你每科成绩都那么好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那今天你们老师留作业了吗？ 当然了，每科都留了，黑色星期一还没有完。 那你们去我家写作业吧。 好啊好啊。小明，你呢？ 啊，写作业。麦克，你去吧，我有事儿。 你有事儿？有什么事儿啊？ 我，他们叫我呢。嘿，哥们儿，加我一个。